心啊，菩提心成就大菩提心成就的众生，这个就菩心。众生发了菩提心呢，上可以求得到，菩萨可以求得到，下可以度众生，他有菩提吗？菩提就能度众生，菩提心就能成佛道，亦可以出生一切功德嘛，他菩提心嘛，他有这个菩提心呢，他就可以出生一切功德，戒定慧慈悲喜舍辩才三昧种种的功德都可以出生，他有这个菩提心嘛。所以菩萨呢，帮个大道心成就众生，众生成就这个大道心呢，就可以上求佛道，可以成佛。大道心呢成就呢，就可以下化众生，做一切众生。大道心成就呢，从这个大道心之后呢，就可以受六道、受万能、受一切功德。所以这个名为菩萨。平常皆菩萨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今日加多一句，成就一切功德，当如地涌菩萨一样，从心地涌出。这个心地不是烦恼心啊，是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涌出无量功德嘛。菩提心呢，那是我们有了菩提心，受什么功德都得，受这个辩才也得，受这个禅定也得。有了菩提心就可以坐禅，有了菩提心可以念佛，有了菩提心可以念经，有了菩提心可以持戒，有了菩提心可以受苦行，有了菩提心可以受慈悲喜舍都得。所以一切功德从菩提心而生啊，由这个菩提心一直受到成佛，上求佛道。由这个菩提心可以度众生，度一切众生。所以平常在丛林上之中呢，不得大德盖赞的，我哋发道心呢，叫我哋发道心。你肯发道心呢，你就拥护长治，利益大众啊。发道心就嗰个话简单啲讲，其实系发菩提心。你肯发菩提心呢，你就乜嘢你都做到咯。呢个就发菩提心。简单的就称为发道心。本愿啊，咁样啊，本愿地藏菩萨，本愿呢发咗菩提心咧，个个都有愿嘅。那六祖发咗菩提心之后咧，佢在我哋广东南华寺呢、这个玉楷还存在。某一年啊，二错八，八错三咧，都唔几多老百姓咧都可叹，令佢终生计坐镇一锤。所以六祖咧，佢都有言，六祖唔系在北方咧，北方咧就唔系六祖咯，北方属于文士，蒙古嗰啲人啊，哇，刚强得了不得，但佢好怕文士先至菩萨，文士先菩萨揸咗支剑啊。像那蒙古人呢，那个刚强性一下子就降服了，是不是北方呢？但是呢，西方呢就普贤菩萨，四圣僧啊，那些白衣婆白衣公呢，动那些拜将都要朝这个峨眉山的。我们朝峨眉山的时候见到那些白衣婆白衣公多得了不得，他们好崇拜这个普贤菩萨，南海就观世音咯，就唔使讲啦。所以某一个菩萨，佢都有呢个本愿嘛。不过呢个愿呢，系发咗菩提心又有本愿。发咗菩提心系明理嘛，菩提真理明白咗，系以理嚟发愿嘛。这个愿呢系以呢个理嚟发愿。譬如六祖菩萨叫人众生无边大愿度。这个有个理的，众生无边大愿度是什么？苦大嘛，苦就是众生嘛，苦见大就一切众生都到尽的，只要叫苦能够见大，见那个苦大，所以我们想离苦离苦离，离来离去都不能够离，就未曾见这个大嘛， ตายจะตายจะจันสัพพทุยมาอ่ะกินนี่ก็ฟูตายจะหนังก้าวตูยะตายจงตังยะตายจงจะมาฟูแล้วใช่เลยลีจะฟะยินมาตายยี่ตอนน้อหมู่จันตายยินตีนเนี่ยนี่ก็จับตายมาจับตายก็ก็ลีเหม่งปัดอ๋อเจ้าฝันน้อหมู่จันตายยินตีนแต่ว่าที่ก็จับตายก็ก็ลีอ่ะไม่ทางเหม่งปัดใช่ตีนฝันน้อตีนเนี่ยตีนเฮยต้มต้มตีนอีเจ้าจะตีนแบบต้อหินกายของมีทางเหม่งเหม่งลีมาใช่ไหมเพราะที่ที่ก็ตีนตังแค่อย่างนี่เหม่งปัดก็ก็ลีหลูใช่ไหมนี่หนึ่งปากก็ลีเราลีจะเก้าก็ได้ถิ่นตังเก้าเลยเก้าเลยเก้าจะไปตังก็กระจายอยู่เก้าวายเจ้าตีนที่หนึ่งเก้าถิ่นเจ้าก็จะฝันโน่ชงๆมาคือยังก็หนึ่งปากก็เตาลีคือปัดยังปัดคือก็ถิ่นตังเนี่ยจะแรงเจ้าแหละใช่ยัดติงแง่ยังหนึ่งลีมาใช่จับตายอีกยาวลีหนึ่งปากก็เนี่ยก็ลีฝันโน่หมู่จันพ่ออีสายินติดตีนเจ้าไปมาแต่ยีลีเลยฟังยินมาใช่ไหมประตูหมู่แสงสายอินเสงยีนี่ก็บิดตายมาจีพัดฉุ่มเพราะหน่อยเสียงจีจิกบิดแสงก็กันคือนี่ก็เตาเลยเคยเตาห้อยอินเสงขัดเข้ามาคือยีนี่ก็เละเลยพระยินมาใช่ไหมพระบอลหมู่แรงสายอินหอกพี่แอสียีเละมายีนี่ก็ตูตายก็เละมาคือเหม่งปานนี่ก็ตูตายก็เละเคยแต่หนังเก่าหอกแต่เนื้อแท้ฝังหมดสายีหลุดจู้ตาวอย่างพระนี่ก็สีหวังตายยินอากันกุยนี่ก็ผูกทายจันเหลผูกทายผูกทายจันเหลยี่ฟักนี่ก็ยินมาฟูตะป้อนหน่อยหงมาจับตะป้อนหน่อยหมู่มาบิดแต่ตะป้อนหน่อยบิดมาตูละป้อนหน่อยสิงสร้อยกุยตะหนังเก้ายี่นี่ก็ฟูจับมิดตูสีตายยี่ฟักสีหวังตายยินนี่ก็เดี๋ยวป้อนยินนะยี่ยี่一普太基一普太基雷以发音但现在呢每一个菩萨每一个佛都有一个本言的例如释迦牟尼佛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亦穷得此道而我识所言甚者以满足化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呢個釋迦牟尼佛嗰個本願咧，而我識所願，甚者界滿足啊，化一切眾生，個個都受記作佛。嗱，呢個妙法蓮化境，只要你聞法化境一句隨起而來都受記，你真係成佛。你隨起呢個法化就得啦，隨起此境你就成佛啦。雖然呢個咧，但係釋迦牟尼佛咧，亦有呢個本願嘛。释迦牟尼佛话咧，个本愿咧，呢个五族恶晒美土嘅，有好多佛都唔系几愿意到呢个美土成佛。释迦牟尼佛话：呢个五族恶晒呢个美土啊，我嚟食，所以佢老人家咧唔抛到净土嚟成佛，抛到呢个美土嚟成佛，到我哋咧，所以佢啊有个本愿嘛。阿弥陀佛就唔同啦，阿弥陀佛话咧，就净土成佛嘛。为什么就净土成佛呢？美土众生不管，不是不管咯，他接引美土众生来生那个净土嘛，他不是说不到我们的嘛，到这个美土众生来生这个净土嘛。那么阿弥陀佛那个净土是什么来的？他印众呢就发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嘛，第四十八的愿呢是阿弥陀佛那个本愿嘛，极乐世界呢不是从空而有的，是释迦阿弥陀佛啊发了四文四十八愿呢，咁样然后修行修到功德圆满呢，然后成就呢个净土。善发四十八愿啊，发愿嗰阵时叫做发藏比丘嘛，发咗之后经无量劫嚟修行呢，积功累德，所有功德都回向呢个极乐嘅，所以庄严呢个净土。净土啊，有个极乐世界啦，呢个就阿弥陀佛嗰个本愿嘛。入世琉璃光如来咧，佢亦有佢个本愿嘛，即系入世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嘛。佢嗰个功德有十二大愿嘛，十二大愿咧，我哋前一次在肯讲啊讲咗啦。十二个大愿咧， 可以发嘅，讲得好清楚嘛，即系佢有佢个观念嘛。当然文殊师利菩萨佢亦有佢个观念嘛。文殊师利菩萨咧智慧大一，话我呢个智慧大一咧好容易破无明，令众生见佛性，教个不菩大心。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是菩萨之母嘛，教菩萨发菩大心啊，佢个观念就系教一切众生发菩大心。忽然咧，佢有个观念嘛，忽然啊，十大愿望教一切众生咧受呢个菩萨行啊，菩萨行咧，菩萨修行你以普贤为师嘛，普贤师嘛，佢就教一切众生受呢个菩萨行，佢的观念嘛。咁啊，观音菩萨的观念咧，有寻圣救苦嘛，寻圣救苦咧，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咧，就地观音菩萨的观念啦。地藏菩萨的观念咧，佢度众生先成佛，佢后成佛，佢又明白咗个心地，心地出生无量佛，自佛他佛都系从心地出生嘛，先成后成都系从心地出生嘛。既然间先成后成都是心地啦，何必唔令众生先成佛呢？自己啊后来成佛啊，先成后成都是心地，心地都无先后啊，亦可以先成后成啊，心地都无自他，亦可以自成佛，令他成佛。所以地藏菩萨咧，就根据呢个心地嗰个法门咧，佢就度众生先成佛，后来自己成佛啊。地藏王菩萨咧，就知道心地具足无量功德啦。既然间具足无量功德，地狱就本来空啦。所以佢啊，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佢亦有呢个道理嘅。只要众生作业，心地就做地狱啊。若果明心，心地哪里还有地狱啊？地狱就冇啦。不但冇地狱，甚至出生无量行河沙清净功德，嗰阵时嘅地狱咪空咗啦。所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佢都系根据呢个心地含藏无量功德，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心地出生而来，所以众生到阵放正菩萨，两个大愿咧都系明白嗰个心地而发。心地出生一切佛咯，我明咪？众生道阵方正菩提啦，心地固有无量功德咯，哪里还有业力还有罪呢？所以地狱就空咗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地藏王菩萨咧，亦根据呢个心地啦，心地清净而发两个愿啊，众生道阵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这个愿呢，一定有以理而发，不能够不以理而发。以理而发这个愿就名为真愿，真愿就将来会满愿。什么以理而发呢？我们真理之后是有嘛，以这个真理而发这个愿，这个愿呢称为本愿。有本愿呢就有本行，有本行就有本神力。所以地藏经呢后有三个名字，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行经、地藏菩萨本誓力经啊。譬如我哋以呢个理嚟发愿，我哋以理发愿成佛，将来成一个佛嘅。冇人话成佛成两个佛嘅，两个佛就唔违背真理啊。若果你成得两个佛，就成三个佛咧，成十个佛咧啊。变咗成百千万亿个佛咧，咁所有佛都俾你成晒啦，别人唔使成嘅。啊，你一个人成晒得啦，殊不知一个人只能够成一个佛噶嘛，佢以呢个理嚟发愿噶嘛，冇话一个人成两个佛噶嘛。一个人之中啊有佛性得一个佛性啫，冇人有两个佛性，两个佛性就一个就加噶啦，一个就进噶啦，冇人有两个嘛。我成一只有一个呀，有两个成一啊，肯定有个加嘅，唔可以有两个嘛，系咪啊？成佛只能成一个，系咪我哋成一个咯？就做一个世界成，系咪咧？别人又成一个，又一个世界嚟成，但你嗰个世界嗰个佛咧， 按我那個事來呢，我就為止，我這個世界佛當你那個事來呢，我問你就為止，互為分支嘛，是吧，我互為分支嘛。所以阿弥陀佛就當我們娑婆世界來到中間，即刻門就順起來，你不得我曬得到的，是吧，即刻門來佛呢，教那些大師，你們臨命終的時候啦，不要留戀這個生死啊，不要留戀這個娑婆啊，發現求生淨土啊，生這個極樂世界，生個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真不是幾歡迎他們，佛呢一個人成一個佛，是吧，今天佛呢就不是一個世界，是一個佛，但是佛佛呢道同的嘛，佛佛道同的嘛，人次發現呢，以你来发现，这个是本愿，这个是真愿，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字啊，这个楞严经，如来所知一切法呢，都是成佛之法，也是修行路径，但这个经呢就有正法，邪法就不正为经的。邪法是欲性的犯罪，欲结犯罪，邪法呢名称为成佛，其实不是成佛，是成魔啊。邪法不可以度众生成佛的，一定有正法。正法呢个名就，所以正了个名称叫做正为。称为常，三世不会改变，所以称为常。法呢就十方红尊，十方都尊重的，这个名为有法。有法无法，声声常智。有法的时候固然就识这个法，没法的时候这个法就常智世间的。不过法是一个发明家，佛不是一个创造家，夫杂灭道四大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释迦牟尼佛发明的嘛，不过一切众生未曾发明，世尊发明，发明了之后就对我们说，我们又发明，那时候我们也可以发明，不过佛呢就先发明，我们就后发明嘛，不是创造的，所以四大是佛发明，十二因缘也是佛发明，六道万行也是佛发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佛未说法以前亦有自性呢，后具足的嘛，不过佛说法呢就发明了自性呢，后有这个六波罗蜜，那么对我们说啊，我们那边呢闻了之后亦可以发明心地具有六波罗蜜的功德，这个清净功德地涌菩萨嘛，是有的嘛，所以有佛无佛，性相常智，有佛出世无佛出世，这个四大十二因缘六道万行功德是常智世间嘛，不过众生埋都未能发明啊，佛呢就有智慧就发明了，所以佛是一个发明家，不是一个创造家，四大不是佛创造出来的嘛，是吗，是佛就发明出来的嘛，所以佛说自发从不来，常智直灭相，自发两足断，自发常无性，佛中从缘起，是故失一成，佛中是从缘起嘛，不是佛那面就发明，佛发明我怎么可以称为从缘起，从缘起的这个就是佛那面发明，因此如来所讲这个经字就名为楞严经，上楞知佛之妙理，下楞众生之根基，所以名之为经，经就是楞严经，一定有楞理，楞知佛的妙理，有契机契众生的根基，所以《法华经》方便分有段文啊，如来能种种分别考识自法，言辞犹然。 一托众生方便班又有嗰段文啊。而来能种种分别，靠摄自法，用呢、这个用呢个方便嚟摄一切法，一切法就直灭相，唔可以摄嘅。第二来能够用方便嚟靠摄讲佢出嚟啊，所以咧啊，而来啲份靠摄心地清净啊，方便讲唔出嚟。而来讲呢个心地清净咧，十方佛都系从心地嗰时流出嚟。所以呢个心地是正正、啊、但是心地正正无头无尾讲不出来，就唯有如来讲话所有佛得我分身的，唯有这样表露出来，是不是？是不是心地正正无头无尾讲不出来，如来那边唯有用方便，过去过去有无量那个佛成佛我知道，未来有未来几多佛出世我也知道，那边唯有讲过去讲现在的人表他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心地无下无尾，自不直灭相，不可以言顺，用语言讲不出来，就是唯有用方便来标它出来。所以说如来能种种分别，靠摄自法，靠摄一切法，对我们讲一切法，种种分别靠摄自法，言辞由烟亦可众生。如来所讲摄法，这个言辞好柔和，好艳熟的，太理嘛，太这个天理，太这个真理，太这个实相，咪言辞咪柔软啊，太理啊，太唔太我哋个己啊，亦太我哋个根基，亦可众心。阿吉听到又伴你，阿益又听到又伴你，上等的人听到又伴你，中等的人听到又伴你，下等的人听到佢亦伴你，亦可众心啊。令一切人嗰个心闻咧，都生个欢喜心，呢、这个咪契机咯。言辞由烟，呢、这个就契理啊。业波众心，呢、这个契呢个机啊。所以呢个境界就名为契理契机，名为契经。唐以屯以田国三藏沙门实差难何译？这个译牌呢，这部经是唐朝翻译的，都不是我们中国人，是印度国，印度有五印度灵，唐国是北印度，北印度有个以田国，此文叫做地蕊，这个国王啊饮这个地蕊而长大的，那些国王他没有父母饮地蕊，就是没有父母啊！呢、这个国王咧，从呢个北天王啊，嗰、那个鸭不是咧一个瘤，泡咗佢生一个小孩子出嚟。呢、这个小孩子咧就饮地上嗰个蕊而长大，啊，将来做国王。所以咧，以田两个字就证明地蕊。啊，可以讲呢、这个地蕊嗰个国王咧，佢个老豆咧就系。皮沙王，北天王，学四大金刚学塔嗰个北天王，发明咧，啊后来佢啲子孙啊继续做国王，所以称为以田国嘅知民地蕊。三藏啊，藏即系藏人，经藏藏乜嘢？藏我哋个心啊，我哋个心最唔容易明嘅，善恶也是心，你唔容易明。凡性也是心，众间也是心，分子小人都是这个心，天堂地狱这个是心，四圣六凡也是这个心。你明白了这个心吗？你做四圣就得，到六凡就得。所以这个境就藏，藏就是藏人，藏这个心那个壳。境律，律呢，律藏呢就藏这个界壳。啊，律藏咧，戒咧，有大乘戒，有小乘戒，啊，比有戒250条，比有尼戒340条，咁咪做呢个律藏呢个涵藏。律即系轨道人，自然嗰、那个自然律系一个轨道嚟嘅，有一个轨道，轨道就名之为律，一定有一个轨道，轨道律藏咧就从呢个戒学。 啊，譬如有婆西有婆夷，有五戒，係嘛？初出家咧有呢個沙彌戒，得唔得啊？受具足嘅就有個具足戒，有小乘嘅大乘有菩薩戒，係嘛？八萬四千法門咧，呢個都屬於戒。所以呢個律藏就從呢個前藏即係藏入，藏呢個戒學。論咧，論藏咧，論藏從呢個慧學。論藏啊，屬於菩薩嘅。拉馬明菩薩咧，做呢個大乘起信論，誒佢就有智慧嘅。啊，從呢、這個佢用佢個智慧嚟做一個論咧，大乘起信論。啊，龍智菩薩咧，用嗰個智慧啊嚟做啊。就出呢個大智度論啦，係咪啊？咁樣啦，冰明秀全智菩薩咧，用佢智慧嚟做呢個眾鏡錄一百遍，一百遍。彌勒菩薩咧做呢個儀騎四地論咧又一百遍。誒，呢個論咧就藏呢個慧學，論就講菩薩，菩薩咧就論，就論咧就將佢智慧咧表露出嚟。用呢個智慧嚟摧邪顯正，摧呢個邪顯呢個正理，所以呢個論藏藏嗰個慧學。沙門咧係出家的同情三藏法師法，不過黑氣之後佢唔叫法師，叫沙門。三藏嘅沙門，沙門咧出家人就稱為沙門。悉心達本願，解無為法，故何為沙門？呢個悉知嘅沙門，悉知沙門啊，一定有悉心。我哋嘅心就悉教去達自己嘅本願，所以未根嘅得子啊，從呢個事一直尋到佢個根，未根就得子，從招就失蹤。我哋一定咧有悉心嚟達本願。解呢個無為法，無為法無生無滅，呢、這個無為法有生有滅就有為法。解呢個無為法，無為法就涅槃，無為法咧就係了生死嘅。所以解呢個無為法而正性歌，故為沙門。呢、這個就沙門兩個字。實差難何係易經法師嘅名？實差難何？知云叫做学起，好勤力的学，而且生欢喜，所以一个人唔好懒惰，学能生喜，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哋学得呢个念咒，我哋日日都要念，自然咧得呢个发起。我哋学嗰个金刚经嘅时辰都要念，我哋学识阿弥陀佛咧，我哋随时随地都念阿弥陀佛。你就成就功德，自生欢喜。我就学识拜佛咧，时常多拜佛，拜佛拜得多咧，个身拉又好，福报又来。所以拜佛一拜，罪障福障无量；拜佛一拜，罪灭河沙。所以我哋咧学咗之后咧，有勤力的嚟做，就自然得呢个法起。所以证明学起，佢名称就证明学起，亦者。像一個梵文，就譯到我哋中國嘅華文。實差難何咧？佢就武則天女王咧，嗰陣時翻譯嘅，翻譯啊八十篇華言下嘅翻譯啦。除咗八十篇華言以外咧，就還翻譯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但《地藏菩薩本願經》翻譯咧，武則天女王冇講。但武则天女王咧，派呢个使者到呢个羽田国，请佢翻嚟咧，就翻译呢个《华严经》，得八十篇《华严》，系实差难何翻译嘅。啊，翻译呢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咧，就唔知道武则天咧在唔在场啦？冇行呢件事。可能嗰個地藏菩薩本願經咧，是實差難何法師自己本人印嚟呢部經啊！我哋中國未曾有嘅，而且地藏菩薩本願功德好大，所以會自動發心嚟翻譯呢一部經。我哋今日講到此處為止。 向阿文上，呼依文。